在听听 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一听人家把盖掀开了，就没必要再隐瞒了。大人，您算说对了，人嘛，怎么也得讲点感情啊。虽然我现在当了官，他是土匪，水火不同炉，但当年我干爹的确对我太够意思了。我翻回头来领着兵去打他儿子，实在于心不忍呐。曾运点点头，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。不过张统领啊，你方才所说都是妇人之间，拿到官面上摆到桌子上可行不通啊。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，吃的是国家的俸禄，自然你得给朝廷出力了。那杜立三他们现在干些什么你知道不？杀官夺府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这是辽西最大的土匪头子。不把他消灭，辽西不带太平的，也就是说你我都坐不稳的。换句话说，这可是张统领升大官的好机会啊。你要能把这个巨匪给铲除了，你的官职起码的还得升三级。你难道就为了私人之情把这机会错过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不独不狠，不是英雄好汉。我希望你当机立断呐。假如这件事情你要不去做，你我二人也担不了这个责任，将军大人非怪罪不可。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这张作霖考虑半天，最后把心一横，牙一咬，好吧，小人遵命就是。这就对了。你什么时候起身？我准备计划好了，即日就起身。有什么困难，只管找我啊。是。张作霖回了府了，睡不着觉，派人把孙烈臣请来了。磕头的大哥一直是他的谋士，现在是马队第一营的管带。孙烈臣知道张作霖为杜立三的事情犯愁，也替他动了脑筋，想了好几个办法。 张作霖你找他正好。哥俩一见面，张作霖把知府大人的意见说了一遍。孙烈臣点点头啊，兄弟，这就对了。现在你想怕得罪人，又想落个好名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干脆就得下狠茬子，不干不行啊。大哥，你说我得怎么办呢？就即使我下了决心，那青马坎三界沟你我弟兄是比较熟悉的，河岗密布，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北塘，而且我干爹他们经营了几十年，沟沟叉叉全都有暗保调包，一人手把万将难攻啊，而且他们的装备也相当精良，数千人之多，光我这点兵力那哪能行，根本就平不了三界沟。说句不吉利的话，即使闹翻了，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的。因此我为这个事儿也触头。是啊，兄弟，从力量上对比，官府要下决心抓杜立三平三界沟，没有一万人马不够用。光手下这五个营啊，的确杯水车薪。但你别忘了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呢。那金寿山还不好拿呢，结果你料施小计，先把他逮住了，问题迎刃而解。我看对付杜立三也不妨使计。哦，大哥快说说对他怎么使计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以招安为名，就说朝廷降旨要委他做大官，不怕他不动心，再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，而且是杜立三信得过的人，顺说他敢奔新民府前来当官，这叫调虎离山呢、啊。杜立三要一来来，把他给擒住，他手下那几千人是树倒猢狲散，不攻而自破呀。你看这招怎么样？张作霖一笑，大哥，杜立三一贯骗人，最狡猾不过，他肯定不能上当。你叫他来呀，门都没有。我看这个办法行不通，咱们可以试试嘛。你也别说行不通，不然的话凭硬打咱非吃亏不可呀。孙烈臣走了之后，张作霖卡摸着眼睛左思右想，认为这孙烈臣的主意可行，但是必须周密之中再加周密。他就把这个想法第二天呢跟曾运说了，曾运皱了一会儿眉，也可以。过去在招安土匪的时候，假的也有，但这个事儿得请示将军恩准呢、啊，我没那么大权力。在第二天，张作霖亲自赶奔奉天，面见圣经将军曾琦。啊，曾琦是封疆大吏，海外天子，对这个事儿，他得支持。曾琦马上照准，可以进行一场假招安，只要把杜立三能骗进新民府，把这股土匪消灭， 那你就立下特大功劳一件。张作霖领命之后回来了，没出三天，夏伟就是委任状发下来了，委任杜立三为新民府七营统领，比张作霖还高着一层。张作霖现在是五营统领，不过咱得说清，这可是假的啊。但是谁能去顺说杜立三呢？谁能保证杜立三能相信这个人的话呢？后来想起来了，新民府街里有一座占山烧锅，开这烧锅的老东家叫高占山，非他不可。这高占山呢，还是张作霖的老干爹，又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。想当初张作霖当马贼的时候，大闹新民府，没有老高头帮他的忙啊，张作霖十个都死了。爷俩感情处的是非常非常好。自从张作霖进了新民府之后，他的张公馆就设在占山烧锅的跨院，因为一时半时找不着那好房子，他干爹就把院给腾出来了。不但张作霖的家属住在这儿，张作霖那个所谓的妹子田小凤，田的丫头也住在这儿。这两家人处的比一家还亲。不知道的拿高占山就当张作霖的亲爹，一日三次问安，有功夫爷俩就谈心。有时候高占山高兴了，手捻须髯盯着张作霖，是块材料，是块材料啊，我当初看的不错吧，我就知道你小子有一天非得飞黄腾达，今天应点了吧，孩儿啊，好好干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，你露脸干爹我也高兴。张作霖呢，知道爹喜欢什么，想方设法满足要求。这个人就在眼前，哎，张作霖就忘这茬了。等大伙一提醒，张作霖一拍脑袋，对呀，看来办此事非他老人家出头不可。那位说他出头怎么就好使唤呢？杜立三就听他的吗？对，因为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。说起来高占山跟杜立三他爹杜老派有一段关系，两个人是生死的弟兄。那么后来分道扬镳，杜老派占据三界沟，成了绿林人了，大柳子里的大篮把。你这高占山走的是正路，开始经商，在新民府开了烧锅了。尽管如此，在前些年他们的书信是往来不断啊。高占山还曾经去过三界沟看望杜老派，住上个十天半月的，老哥俩谈起年轻的时候的事儿，是非常高兴。杜立三呢，拿高占山当老伯，比他亲伯父还亲， 也可以说高占山是看着杜立三长大的。你看旁人说话他可能不听，要高占山说话他能相信，这个威信在那儿摆着的。只是最近这三五年好像有点疏远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杜老派已经死去4年了，老盼死了之后，高占山呢就一直没去青马坎三界沟，但是也通过几次信。这些事情官府当然不知道了，瞒不了张作霖呢。所以张作霖想的这件事儿，如果老高头亲自出马顺说杜立三，他不能不相信。但是老头能不能干还在两说着。他们计划好了，张作霖起身回家，孙烈臣在后头跟着他，临分手之时叮嘱张作霖的，兄弟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，但是分什么事儿，就在你干爹面前你也不要吐露实情啊。你要说咱定的是一条计，骗杜立三来当官，实质上是要他的命，你要把这个事儿告诉老高头可就麻烦了，他肯定不能给咱们帮忙，好一好还许坏了咱的大事。到了现在你就得瞪眼说瞎话呀，不管他怎么套你也不能吐露实情。大哥，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实现了，我干爹要质问我，我怎么答复？哎呀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到那时候再说吧，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张作霖点头，就这样回到家里了，草草的用罢晚饭，还像往常一样来给老干爹问安。今天高占山特别高兴啊，一看张作霖来了，老头起身让座，雨婷啊，你现在升了五营统领，这官儿虽然不太大，可有实权呐。这么干就对了，迟早有一天你呀能做奉天的将军，到了那时候我跟着也借借光，烧锅不干了，跟你搬进奉天城去享福去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张作霖投其所好，谈了一会儿闲话，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上的。干爹，有件事儿我打算求您，您答应就答应，不答应就算了。什么事儿？缺钱？不，钱不缺，有件特殊的大事。我接着将军府的通知，将军大人的意思要招安杜立三呐，而且答应给他七营统领之职，比我这官还大着一级呢。您说是喜事儿啊，是坏事儿？是吗？要招安杜立三啊，哎呀，这是好事儿啊。雨婷啊，对老杜家父子我太了解了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。虽然说我那老弟兄杜老盼不在了，听说他儿子杜立三那是一个干将，他那柳子好几千人呢， 要真把他招安了，不但对朝廷有利，对地方的老百姓也有好处啊，太好了。那么什么时候把他找到新民来，现在不好说呀。我跟你老人家呀就商量这个事儿。我深知这杜立三人是不错，也是个干将，但是他疑心太大，属曹操的，对任何人他也不相信。过去我们多年打交道，我就发现这个人疑神疑鬼，就因为这一点呢，我们俩脾气不对路，处得好像疏远一些。那么现在官府想要招安他，难免他有种种的猜测，可能怀疑官府要对他要下什么毒手，或者是利用他引诱他等等等，他不定怎么想呢。我估摸着他不能来，他要不接受招安，老干爹，这我可知道，官府一怒发重兵，叫荡平三界沟，杀他们个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啊。现在一场大祸就在眼前，为这事儿我挺着急，我有心给他写封信，我怕他给驳回来，让别人见他去解释，怕他又不听，因此我就想到您头上了。老干爹，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，也是给官府和朝廷帮忙，能顺说杜立三接受招安，老人家您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。 哦，哎呀，雨婷啊， 按理说呢，我是义不容辞，应该去一趟，但是我跟他爹有交情，我跟他还有一定的距离，他能不能听我的话，这玩意还说不定啊。孩儿啊，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比我强的人吗？没有了，除您没有第二位。干爹，我不忍心说这话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奔波劳碌，还得上一趟三界沟，这玩意有点强人所难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想想啊，好吧，孩子，我不冲旁人，就冲咱爷俩的感情，我卖卖老去一趟，这也是仁至义尽呐，先礼后兵，把城破利害跟他讲清楚，他愿意接受招安，那从此弃暗投明，走到正道上来了。哎，他不愿意接受招安，早晚脖子上挨刀，他自找的。张作霖说：“干爹呀，无论如何，再难，你也得把他说服了。”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，我不忍心他走到不好的那一步。是啊是啊，我尽力而为吧。哎，雨婷啊，光空口说白话他能相信吗？我手里得拿点凭证，自然是如此，怎般这般如此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郑。